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从巴洛克到古典到底有多远呢？我想刚才的这段音乐承接过来，从巴洛克的风格到现代。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我是古月。当代到底差有多远，一首曲子就可以跨越过来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说了就是将古典融入了现代。 还记得周二的节目吗？曾经为你分享过不同的大提琴类型的音乐，在今天的上半时段继续来分享。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他的跨越了古典的洛可可变奏曲。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洛可可变奏曲，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33号。这里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朱丽安·劳埃的韦伯，是的，他是安德鲁·劳埃的韦伯的兄弟，著名的大提琴家。 其实在音乐的历史上，在管弦乐队当中的弦乐，首先小提琴的作品是最多的，然后其实我倒觉得其次就是大提琴。在当时这是在1880几年，当时也就是1875年，柴可夫斯基在俄罗斯著名的大提琴家拉维多夫的音乐会上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大提琴这样乐器作为独奏乐器却是前途叵测的忧虑之情。文章中提到，当今管弦乐队编制中的大量乐器里，只有大提琴和小提琴能够与乐器之王钢琴平起平坐，而且出现在现代音乐会的舞台上并博得一席之地。而在竞技舞台上的这三件乐器，大提琴却逐渐地沦落到末尾，和其他的管乐前辈一起撤回到音乐共和国管弦乐队中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木管组在巴洛克时期或者更古典之前，他们有很多的独奏还有跟乐队的协奏室内乐的作品，比方说长笛、双簧管、单簧管，甚至包括小号还有这些铜管啊。但是呢，到了古典时期以及浪漫派时期，慢慢的这个乐器就撤退了，用柴可夫斯基的话来说。所以呢，他觉得很担心大提这样乐器在以后会越来越少，他的演奏技艺会日渐衰落。于是呢，在他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他第二年就是身体力行的来支持，他写出了这首罗科科变奏曲，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大提琴表演艺术的发展，而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传世的经典。罗科科什么意思？其实指的是在摒弃了上个时期巴洛克时候的那些方式，雕刻艺术的一种美术的风格，后来也在建筑当中或者是等表演当中布满了许多的线条，复杂夜行的装饰。柴可夫斯基非常喜欢18世纪的音乐，甚至包括后来的古典时期的莫扎特的作品，他想通过这首罗科科变奏曲的主题和乐曲再现部分，重新展现罗科科风格的典雅的微妙的诗意与极致的美。 在今天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是洛可可变奏曲，在冬日的午后。很多人都喜欢后面的几段变奏。说到变奏，洛可可变奏曲一共有七个变奏和结尾构成，第八个变奏突然被忽略去。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现在有好几个版本，在实践的过程中呢，被广泛采用的也是德国著名的大提琴家菲特珍哈根所编定的版本。在后面还有一段结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上半时段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些大提琴。好了，星星来听听从古典又穿越到了现代的当代的大提琴的街头精神。 Thank you. 一首作品，其实到后来音乐越到现代，越有越多的融合，摇滚到古典，只有这样的一线的时间。甚至现在在我们听到很多作品的时候，包括巴哈，我们都会觉得是如此的摇滚呀。巴哈的托卡塔与赋格，摇滚乐队其实将巴赫的作品作为自己音乐会的开场，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他也用过巴赫的刚才的那首托卡塔与赋格。而你觉得像巴赫的作品加上现代的大提琴，有那种其实颇有合适的感觉，一点没有违和感，这就是古典也流行啊。也是有着跨界和穿越 Taylor Worries。始发的这个信其实也是和现在说，这感觉就配合着迎着强劲的速风一步步前行。说怎么又提醒大风降温呢？我就在音乐中感受着风吧，强烈的风，大家会觉得让风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对比，有温暖，有寒冷。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一会儿见了。 歌曲《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咱们今天听到了很多其实关于古典和音乐融合的作品。我也说了，今天有跨界的内容，其实也有不同的方式和风格。刚才听过了洛可可变奏曲，听过了摇滚方式的大提琴，那在这里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柏林爱乐的大提琴，不过他们演奏的却是 Beatles 的作品，这首熟悉吗？黄色潜水艇。好经典的 Gloria， 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其实是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版本。很多时候，有时候流行摇滚想去掉烟火气，而古典音乐又想增加那种深入人心的感觉，于是这样的烟火气、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现代，就在当代的古典乐队当中呈现了。下半时段，我也为你带来这些改编曲。北京时间14:37，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 看到了很多爱音乐的朋友的留言。小老头说，今天是圣三世事100周年，好想听到天鹅。今天有人听过天鹅了吧？安卓说，今天还是贝多芬的生日，所以我说了，今天会有很多改编曲和你分享。所以这里我为你带来的是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2乐章改编的爵士版本。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只有一架钢琴，可算是很古典了。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和声却是无比美妙，而说到了钢琴，相信你会知道这一首拉赫玛尼诺夫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二乐章。这感觉就是冬之歌呀。像是冬之歌，而在音乐当中，在乐队当中，这也是拉赫玛尼诺夫自我救赎的作品，而整个音乐的进行又好像是有着春天的感觉。因为我看到陆迪发了一张图片，我想到前些日子发的这个绿头鸭哈，我看成了鸳鸯，倒想到这块的感觉是水波荡漾，有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了。而说到音乐，这首拉赫玛尼诺夫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跨界还真有关系，因为我想到了这一首 All by Myself， 中间就是因为艾瑞克萨拉听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用了他的和声和音乐，所以写成了这一首 All by Myself。来听听吧，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二乐章，在这里整个酝酿在了全曲当中。 Living alone, I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ve known, but when I dial the telephone, nobody's homeSo insecure, and love so distant and obscure remains the cure.